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3集。 你陪我去买礼物好吗？我不知道买什么，30块钱能买什么呀？买零食。 零食是买给你自己的吧？这样，一会儿练完球了，我陪你去商场。 好。 边南在买礼物上是老手，他以前给小姑娘买的礼物，花样翻新都没有重样的，给男生的礼物也没少买。不过，如果是他送给秋意的礼物，那随便都能想出来。但秋燕这份礼物上限是30块钱，他就得琢磨一下了。带着秋燕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之后，他俩去了小商品一条街，这里不少价格便宜但很好玩的小东西。秋燕攥着他那30块钱，一路盯着各种小玩意看，但始终没有挑出想买的。这个好，那个也挺好玩的。边南感觉这位小朋友的选择困难症已经到了晚期，最后还是他拍板，挑了一盏能夹在床头的阅读灯。灯设计很简洁，就在夹子上有一根能调节角度的金属软管和一只细长的小灯管。边南拿出了10来年砍价的全部功力，不过他买东西基本不讲价，所以全部功力加一块大概也有20%。最后老板一挥手，30块可以买个白光的那种。边南本来想添20买个能调白光和暖光的，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，这毕竟是二宝自己送给哥哥的礼物。秋燕抱着盒子跟在边南身后。 哥哥会喜欢吗？这个灯像水管一样。 怎么就像水管了？ 像我家喷头上面的那个管子。 这个叫简约，你懂什么呀？ 不过这个可以扭来扭去，挺好玩的。 送秋燕回家的时候，秋意出门补课了。边南帮着秋燕把灯藏在了柜子里。 哎，明天再拿出来，知道吗？这叫惊喜。 嗯。 明天下午我要过来的事要保密，我带蛋糕过来。你爱吃栗子蛋糕对吧？ 是啊。 那我就订个栗子的，别让你哥知道啊。 知道了。 边南对自己的生日怎么过不太有所谓，反正每年都是林阿姨在家给他过一次，他拉上同学出去再过一次。但他喜欢给别人过生日，挑礼物惊喜，每次他都觉得很有意思。特别对方如果是秋意这种从来不过生日，生日当天就自己煮碗面吃了完事的人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那种看着对方因为自己而开心的感觉，每次都会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人需要的。从秋意家出来，边南跑到了商场，准备给秋意买件礼物。不过转了2圈之后，他在商场休息区的椅子上坐下了。 居然不知道该给秋意买什么合适。 在他心里，秋意的礼物不能随便买，怎么也得跟万飞买那样，送点跟关系能对等的东西。他给万飞买过 PSP， 买过游戏手柄。万飞爱玩游戏，可秋意呢？这人除了上课就是打工，边南连他有什么兴趣爱好都不清楚。秋意抽空会打个架，但这不能算爱好，总不能送套打架工具。再说，秋意已经表示要退出打架界了。 爱看书？可是爱看什么书呢？大百科全书、24史、10000个为什么？ 边南坐在椅子上搅了半小时脑汁，最后他先去护肤品区转了一圈，然后出了商场，走进了一家自行车专卖店。秋意那辆标志性的绿悠悠的车骑了时间不短了，加上上回他跟万飞偷袭的时候车也摔过，那天带秋燕去游泳的时候，他能听到车时不时咔嗒响几声。 有了，换辆新车吧。 边南对自行车不了解，只能按着秋意那个车的样子挑了一辆，骑着在人行道上转了两圈，很省力，轻轻一蹬就嗖嗖窜的跟要起飞似的。 挺好。有别的颜色吗？ 有白的、黑的、蓝色的也有，还有一款花的。不过我们这里颜色不全，您要挑好了，我们从仓库给您调过来就行。 有绿色的呢？ 绿的？没有。您要什么绿色？不着急拿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帮您喷色。 荧光。哎，算了，要白的，白架子、白轱辘，越亮越好。 把礼物搞定之后，买蛋糕就好办多了。边南到店里订了个双层的蛋糕，让人记得在上面转圈写上邱大宝生日快乐。第二天拎着蛋糕骑着车往邱一家去的时候，边南感觉特别遭罪。他家跟邱一家离得挺远，中间要骑着车跋山涉水的，他自行车技术相当一般，从小到大就没骑过几次。上回带秋燕去游泳的时候，就老担心会把秋燕连人带车都翻出去。现在单手掌舵，夹在跟海一样澎湃的电瓶车里，简直受罪。又得留神车，还得提防着手里的蛋糕被人碰了。骑到秋一家胡同口的时候，折腾出了一脸汗。不过时间还掐得挺准，在秋意到家但还没开始做饭的这个空档，他骑着车进了胡同。秋意家院子门是开着的，在外面就能听见秋燕在里面唱歌，听不清歌词，听调完全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歌。边南在门外压着声音叫了他一声：“ 二宝。”回来了吗？ 太热烈，太热烈，太热烈，太热烈，这美丽的舞会。 别唱了，让开点，我直接骑进去。 虽然知道秋燕很聪明，这是为了不让秋意知道有人来了，但还是有点扛不住。边南把车搬过门口的坎儿，骑上去喊了一声：“ 邱大宝。” 秋意拿着一杯水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边南这边同时猛地一蹬，车飞快地窜到了葡萄架子下，顶着秋意跟前停了下来。然后边南把蛋糕拎了起来：“ 生日快乐！” 秋意往后退了一步，有些吃惊地看着他，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边南把蛋糕往前递了递：“ 我靠，快接一下啊。” 秋意接过蛋糕放在了旁边的小桌上，又盯着他，似乎还没回过神来。 这车我挑的，比你现在那辆骑着爽多了。哎，你快上来试试。不过我忘了个重要的事儿，我忘买车锁了。干嘛？ 谢谢谢谢。 你大爷，吓我一跳。你这威胁人和感谢人都一种表达方式啊，不会都有拽人裤子这个程序吧？ 你这也太费心了。 有什么费心呢？上店里买了骑回去就行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没好意思问人家有没有荧光绿漆。你那颜色是自己喷的吧？ 不是，就直接买的就是这个颜色， 直接就有这颜色，全市就卖了你那一辆吧。 你就跟这荧光绿过不去了是吧？没完了。 嘿嘿，哎，你试试，好骑吗？ 嗯。嗯，很舒服。 你骑车技术不错呀。 边南竖了竖拇指。就这小院子里还堆满了花盆、木箱、破锅的。秋意转了一圈，稳稳的什么也没碰着。 哎，我一路骑过来累一身汗。 你骑车还不如二宝呢。 滚蛋。冰箱有空地儿吗？蛋糕先冰上吧。 买了这么大的蛋糕啊， 好看啊，今天吃不完可以留着吃早点啊。二宝喜欢吃啊，我专门买的栗子的。 谢谢，真挺意外的。 咱俩生日挺近的，我还有一个半月过生日。你到时候记得送我礼物。 好。 哎，你今儿晚上不去饭店吧？ 哦，要去，我今天正常上班的。 啊，你不是吧？ 哎呀，我不知道你会来，怎么办？要不你回…… 你骗我，小样，你呀平时说话哪来这么多表情？ 边南指着他指了两下之后，转身就往邱爸爸屋里走。邱爸爸在屋里看拳击比赛，正对着电视挥着拳。边南进去站到他面前，跟他对着挥了两拳。 叔，我来了。 听到了，喊的全胡同都知道你来了。 叔，秋意晚上是不是休息啊？ 哎，是啊，休息。过生日嘛，休息一天，煮个面什么的。不过，哎呀，不知道你要来，今天连菜都没买。 没事儿，去趟超市就能买上菜了。 边南跑出了屋。秋意没在客厅里，边南进了里屋，看到他正在换衣服。边南过去，对着他的腰戳了两下。 就知道你骗我，神经病！ 说了我不怕， 凭什么啊？我靠！ 边南话还没说，秋意飞快地往他肋条下边戳了戳，他条件反射地蹦起来，捂着肋条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秋意拿过钱包放进口袋里。 我去买菜，你陪二宝下跳棋吧。他下午人格分裂，自己跟自己下了一个多小时。 晚上再陪他下吧。要不你陪他，我去买菜。哪有让寿星出钱买菜的？ 寿星不出钱，老板发了红包。 那不一样，红包你留着，两回事。不过你们饭店福利还挺好啊，还是上回那什么姐的吗？ 嗯。 我要去买菜。 好好好，带你一块儿。还别说，二宝这教育真到位，一个小男孩居然喜欢买菜。 他就是想出门，你现在就让他去胡同口扔垃圾，他也一样积极。 买菜不用去太远，小街上那个小超市里就有。边南对买菜没研究也没兴趣，就怕推车，拿着手机一边斗地主一边跟着秋意走。秋燕精力旺盛的在身后拽着他裤腰推着他。秋意对这个超市很熟，东西在哪儿都清楚。边南甚至发现有超市大姐跟他打招呼。走到卖鸡蛋那块的时候，居然还有个大姐给秋意专门留了两盒打折的鸡蛋。 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去跳广场舞了，您这丘比特拿的是霰弹枪啊，一打打一片儿。 哼，羡慕吗？火柴厂那儿晚上8点开场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。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，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